告选择不作供性应罪名的事实。管理局委员多次提问，包括被告在深切治疗部工作的时间，被告都选择不作答。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6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476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4蚊，跌1蚊；盈富基金27.05蚊，系升1.5毫。汇丰控股58.85毫，跌8.5毫。美团点评82.6，升1.05蚊。百威亚太30蚊，升3毫。友邦保险74.45蚊，系升5仙。中国平安90.65蚊，升4.5毫。建设银行系报6蚊，升2仙。中国移动65.95蚊，升8毫。信宇光学科技119.2，升2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9.623，瑞士法郎7.825，澳元5.257，加元5.886，新西兰元4.906，欧元8.5806。每百日元对港元7.3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1点，跌436点。港金现价报14,02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7.64美元，卖出1,49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由于交通灯紧急维修，咁现时旺角道所有车辆咧只能够左转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咁就系咧现时旺角道所有车辆咧只能够左转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不能够直行穿越弥敦道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旺角道咧亦都不能够右转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嘅。现时附近一带嘅交通咧都非常挤塞嘅。包括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龙尾排返去南昌街，就是受到旺角道的交通灯紧急维修影响，现在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南昌街。另外，途经旺角道的多条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受到上述改道影响，需要调整行车路线，搭巴士和搭小巴的朋友都请你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亚街路加去大角咀方向，沿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啊！ 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爸爸嘅心声， 多谢我女在心，因为你嘅出现，我开始觉得自己似翻个男人。 爸爸嘅爱意， 悠悠啊，爹哋啊，无论你遇到任何嘅困难，爸爸都欢迎你咧。翻翻嚟我嘅怀抱里边， 爸爸点嘅歌， 我希望咧，藉着呢首歌咧， 咁我想话俾你知，爸爸咁耐以嚟咧都好锡你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爸爸心曲》，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umb. Your knoc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奄住奄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庆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咧喺呢个下昼嘅回魂 live 咧， 系啊， 咁啊，我请咗有两位嘉宾上嚟啦。咩两位嘉宾咧？就 系、 是、有一次咧，我睇冯允谦个 IG 啦， 啊系啊， 咁就见到佢 repost 所有系两个女仔， 系 就 cover 佢首山卡啦， 系 系啦。咁然之后咧，我有一次睇吴林峰咧，嗰个 IG 又见到呢两个女仔， 周围都系佢哋。 系啦，我觉得几好听，同埋个声系几舒服啊，几成嘅。 我睇到嘅惊讶点系咩？ 系咩咧？ 点解佢哋咁新嘅歌都即刻识唱啊？ 哦，咁揾佢哋两个。上嚟問一下啦，因為佢哋咧就係香港係其中兩位嘅 busker 啦，同埋兩姊妹嚟嘅。 係啊，媽生噶。 係啦，有 Megan，hello，hello， 同埋有 Phoebe，hello，hello， 係做乜嘢有選港姐嘅感覺咧？ 明明頭先對話嘅時候係好 man 嘅，而家狂抽嗲嗲，我唔知想點。 喂，我想問一下，係啦，阿瓊頭先我好奇就係，點解咁新嘅歌你哋都會 cover 嘅咧？咁 想都係追翻個潮流咯，多啲人睇。 好潮啊！你哋 多啲人聽，多啲人聽。 係係咪？真係有呢一個係 cover 新歌，會唔會真係 draw 到多啲人嘅 attention 咁？ 係有嘅，真係。 我最怕個歌手係 draw 到佢 attention 咯。 哦， 你諗下馮允謙都 follow 咗佢哋嗰段片啊 嘛。O、okay, K， 好啦，咁問下你兩個自己嘅故仔先。你哋兩個係咪先前喺英國讀書，跟住啱啱近排翻咗嚟香港咁？ 係啊，我哋七月尾翻嚟香港， 係 係咯，跟住都喺英國七年。Okay, 读书咁样咯， 系咁夹咗几耐啊？其实你哋一路两姊妹一齐唱歌啊，诸如此类。 其实系由中一开始唱嘅，唱歌就咁咧，但系就开 YouTube 嗰啲咧就七年前喺英国去咗英国嘅时候就开咯， 系 唱。 点解突然间有呢个谂法？不如拍低佢啊，姐姐。 我谂我哋唔系咁沟通嘅，点解嘅嗰阵？ 系我哋有个 inspiration 就系叫 JSC 啦，咁呢对系啦，呢对咁样呢对孖女系我哋喺香港中一嘅时候已经有听佢哋噶啦，但一路都系净系听咯，就冇话想做啲咩嘅。但去到英国就冇乜嘢做啊，就又嗰时又细个唔可以出街啊，自己咁样咯，就两个喺英国就拎住支吉他喺度弹， 系咁所以一路都系阿 Phoebe 做弹嘅，然之后就两个一齐合唱， 系啊 咁样。咁系学咗几耐啊？譬如吉他啊等等，因为你可能要执翻啲谱啊，去到即系要编翻啲歌。 系中一开始 pick up 嘅， 系 咁就一直都有。有彈咯， 都係自學， 都係自學咯。 哇！呢個 generation 真係全部都係睇 YouTube 就識嘅啦。 係啊，所以冇老師呢個行業嘅啦已經。 咁但係兩個自細都係中意，譬如係聽歌啊、唱歌啊咁樣。 係，其實媽咪爹哋都好中意，成家人都好中意，家姐又好中意， 係， 所以都係。一路咁樣， 我想問，其實兩姊妹感情係好好噶，係咪啊？ 係好，因為一直都 stick。大家一齊 咯，廿一年，好傻英文，想 stick together， 一齐日见夜见先有权感情唔好啊，因为会对住对到 会闹交，闹交系会嘅。 以前真系日日都闹交， 系啊， 但系大个咗就 识谂咯， 系咯。 理解多啲咯， 理解多啲咯， 系，同埋始终一齐经营自己，即系有一个喂共同，我哋开个 YouTube channel 啊， 系都需要 嘅， 系都要感情好先得嘅， 系啦，喂咁但系喺英国嘅时候，咁啊开咗 YouTube channel 啦，咁嗰阵时我已经发觉系喺香港可能有啲即系可能乐迷又会即系 follow 下你啊，几好听，诸如此类咁啊。 其实我哋喺开咗 IG 啊，喺英国，咁嗰啲 fan base 咧，全部都系喺香港，大部分都系香港人嚟， 系 咁，所以都系香港 audience 为主咯。我哋 咁喺英国有冇唱过歌？即系 英国就以前喺中学就差唔多每个星期都会有个 mini concert 咁样嘅，系咯喺学校。系我因为我哋个音乐老师好 support 我哋，就 系 因为都系因为佢，所以我哋先继续做音乐嘅。 其中，但系佢系外国人嚟嘅， 外国人嚟嘅。 咁但系佢又明，譬如你唱啲廣東歌，佢okay, it's nice, interesting, sounds so sweet, 我知道你哋老師唔係咁嘅， 係咯，我哋唱一首《青春仲》嘅嗰陣時， 係 許廷鏗， 佢好中意，跟住我哋又去 studio 錄歌一齊咁 樣。 其實一開始去到我哋其實英文唔係好好嘅，係因為佢，所以佢係咁。encourage 我哋啊， yeah. 所以佢係我哋一個好大嘅個 support 咯。 係，所以佢就變咗可能音樂上面又會提點下你啊，可能喺唱方面又會。 係 哦，咁而家佢就繼續喺英國，你哋就翻咗嚟香港。 係啊， 就開始就係發展下你哋而家音樂上面呢個嘅興趣啊。係 啊，冇錯。 喜好咁樣。咁頭先佢哋兩個咧就講咗，即係開頭個 inspiration 就嚟自 JS Lee 啦。 冇錯。 之前都嚟過香港 perform 過一兩次。我睇過佢哋一次 concert， 真 係 噶，我哋 喺 AC Hall， 好耐， 我哋喺英國，所以你翻唔到嚟睇。 OK， 但你今日都揀咗曬佢哋嘅歌，係啦，呢首歌係叫做《Failure in Disguise》， 係 OK， 點解揀呢首歌嘅？ 呢首係一首佢哋自己作嘅歌嚟嘅，咁佢哋有做好多 cover 啦，咁佢出呢首《Failure in Disguise》嘅時候咧，我哋就即刻學。因為他們很難得出一首自己作的歌、 嗯、 所以就選了一首代表他們自己的歌、嗯、 OK 那我先聽一下 Megan 和 Phoebe、 啊、 就是 cover 這首 GS Lee 的作品交成給你們 Felt like you, you're the only one on the road.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ere has everybody gone? Have you ever felt abandoned?Over the line, hey, yeah, yeah. And then did you just pretend that everything was fine? Have you ever felt nobody knows who you are? Have you don't give up. Just don't give up. Just don't give up. I won't give up. 是不是很好听？ 我是真面睇到佢两个真的好似样 的，点啊孖生噶嘛？ 我头先吓亲我咁似啊！我访问嘅一对孖女， 同埋即系嗰种默契咧，佢哋连每一个点样 break 开某一个位，咁我哋都可以去夹翻埋一齐，啲唞气都全部都系夹晒 嘅。系啊，同埋好中意睇佢哋两个唔系唱歌嘅时候嗰种互望咧，即系你系男女情歌对唱就互望有 feel， 但系佢两个互望嘅时候，你觉得好知道对方谂紧啲乜嘢。 得女子组合可以咁做嘅啫，男子组合咁做。有咁尷尬喺中間， 我害羞。 喂，咁我想問一下嗱，阿 Megan 同阿 Phoebe 啦，咁你哋喺英國翻咗嚟香港，其實都唔係好耐時間嘅啫，咁樣。 七月未到依家咯。 所以哇，其實都係兩個零月。但係我見到你哋喺香港已經有 busking。 有，其實英國嗰陣時已經接到啲 job 噶啦，咁一路都有，跟住我哋係推到話，我哋因為喺英國，所以唔可以即刻，所以就要推。 好嚣張啊！推 job 啊！ 唔係推後騰期， 騰期， 唔係推 job 騰期。 係即係有啲係可能係演出嘅邀請啊，等等咁樣。係咁，但係即係嗱，譬如因為頭先你都話啦，喺英國之前可能每一個禮拜都會有一個迷你嘅 concert 咁樣啦。但我想問嗰啲 concert 係for 其他學生定係咩 㗎？係。喺學校全校都有啦，即係學校自己想入嚟睇嘅都有。 哇！係你哋自己專場嚟㗎，定係即係大概有幾個組合幾個單位咁樣㗎？ 即係學生嗰啲天才表演嗰啲係咪啊？ 哦，係 music concert 嚟，但係唔係就係我哋嘅，仲有其他即係讀 music 嗰啲人。 OK， 所以有一定嘅演出嘅經驗啦。 係啊， 咁但係翻到嚟香港 busking 又其實同真係可能係有一個 concert hall 啊咁樣，其實係幾唔同嘅喎，成個感覺。點解會想喺香港條街度即係 busking 嘅咧？又？ 其實開始都驚嘅啫，即係阿 J 揾我哋嘅時候，你都點算啦？去唔去好嘅都練到係要 book band 房練啦，因為入麥同埋枕場一樣，咁所以就好緊張咯。開始嘅時候就唔知喎，嗰陣時都想多啲 exposure， 即係多啲人識我哋咁樣，咁試下 busking 啦，可唔可以多啲人知道我哋咁樣？咁 which turn out 係好好嘅，即係好多嗰啲，譬如City Echo 嗰啲人都識我哋咯，依家。 但係你第一次都係喺旺角嘅？ 唔係 Times Square 嗰陣時 ，OK， 係上年嚟嘅嗰陣時。 咁緊張啊！ 好緊張， 仲要啲屋企人都離曬， 係真係好緊張 啊！其實變咗係一個好大嘅家族前面嘅工作， 係啊，係咯，所以係咯，就 plan 曬成個 run down 啊，要唱咩歌啊？ 其實我覺得唱歌都算，傾偈位係最難嘅。 啊，係好 dead air 嘅情事。 系啊，唔知讲咩， 唔知讲咩咯，有冇人街我哋又成啦，跟住，所以我哋系谂好晒我哋要讲乜咁样咯。 系，但系 busking 唔使太过讲嘢噶嘛？ 要噶，因为我觉得所谓我哋会讲系街头艺人咧，你系需要同观众有啲互动， 搞气氛， 尤其是啲爸爸妈妈喺下低，系爹哋。 咁而家有冇啲咩技巧你哋会袋喺袋度？即系嗱，假设今日嗰班观众系比较静一啲嘅咁样，咁你哋会唔会有啲咩桥啊？诸如此类系自己会常用噶？ 我哋成日都話大家一齊唱咁， 即係一齊唱咁咯， 唔知用咩橋啊！真係 暫時都未有啲諗 到。因為咧佢哋咧就揀咗咧吳林峰一首歌嘅，係啦。咁吳林峰上次上嚟做訪問嘅時候咧，佢話佢人生第一次喺校園嗰度演唱咧，就係講咗同一句嘅對白啦。識唱嘅一齊唱，點知全個場係冇人有反應嘅。 你係咪多數都係咁啊？ 冇反應㗎啫， 冇反應。 咁就我好啦，默默地去下一首啦，咁樣。 所以我明白點解要兩姊妹一齊啊，即係最碼咁陪自己啊嘛。 咁但係你哋揀阿吳林峰係因為係咪因為佢所以你哋先至開始其實嘗試 busking 啊咁樣嘅？ 係，咁嗰陣時就我哋就喺英國嗰陣時就cover 咗佢首《你是萊特》啦，咁跟住佢就揾到我哋啦，咁睇到我哋嘅 cover 就問我哋，我可唔可以一齊 busking 咁樣咯，係咯，就J 嗰陣時， 即係佢 management 啦， 係啊，就揾咗我哋咁樣就 開始 busking， 所以因為Kenny 因為吳林峰，所以我哋先開始 busking 咁樣。 哦，你哋開頭見到佢 approach 你哋嘅時候，有冇係咪真㗎？ 真係咁。我哋都好 surprise 嘅，係 有咩不軌嘅企圖？ 但好在跟住吳林峰都好多好長嘅 profile， 好多演出嘅經驗，係啦。咁所以你今日都揀嚟就係吳林峰一首歌嘅，但係就唔係你是萊特啦。是他的新歌了，下一束光 了。 OK， 那将这首这个时间就是交给 Megan 和 Phoebe 了。 星光的旅人还在守望，如艳放难以比所想的茁壮，枯竭过自我，然后学懂练习渴望，又再失望，受过伤创，害怕爱与热烫都会被冷藏，面对镜的你望到几多绝望苦放，提着困惑何时放，行下去是何地方，前进于那方，还有风还有光，出生于废墟，曾怯风如炼钢，无奈寻觅过，承受过，期限都过，就似经过死亡。前进可有光，从远方能够窥看，即使瞬息渺茫，仍够发慌，重复退败过，重新再发现开港，习惯失望，学会坚壮，未怕爱，明白了不过是课堂，面对镜的你终于放低绝望苦放，向着领域更广，继续寻访，便找到乌托邦，前进于那方，还有风还有光，出走于废墟，怯风如离岗，无惧寻觅过，承受过，期限都过，就算不安，前着不放，前进应有光，从远方能够开创，卷头到再起航，再不迷茫，折翼探访，越过山岭，然后发现道中有光，如曙光从这天降，彩色的结晶如恋光仍绽放，遥望着在天圆或者地方，抱阔以生命闯，前进总有光，能发光，能够释放，漆黑里走过，就能清风，下一个会是我，下一次最亮的光。 Thank you. Thank you. 他们有一种，每次唱都有一种害羞。 Thank you. Thank you. 林欣彤 彤，你觉得失恋嘅阿一系点嘅咧？ 我觉得应该系表面好似冇乜嘢，无表面伤痕，但系内心系好牵挂嘅。Hello， 我系 Mac 林欣彤，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市民同团体发起网上联署，谴责警察在反修例运动期间滥权，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五日内收到超过4500人签名，会将联署信递交给特首林郑月娥。发起人庄陈友亦都计划收集更多一手个案，并制作计划书，再呈交给联合国相关部门作出提出呈请。庄臣友说，儿童权利公约保障儿童免受到酷刑、滥暴等的权利，并在儿童进入司法程序的时候要求各国以最低度使用司法程序，或者以司法制度以外的方式处理问题。有前线社工指出，一般儿童保护令针对的个案是离家出走或者虐待儿童，质疑警方作出拘捕的时候没有体谅被捕人士的儿童身份，并有滥用保护令拘留青少年之嫌。在荃湾中枪的一名中五学生被警方落案控以一项参与暴动和两项袭警罪，下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他目前仍然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另外亦都有六名男子被控参与暴动罪，其中一名38岁男子被控纵火罪。据了解，警方新修订的警务处程序手册列明，当警方面对顽强对抗的时候，武力使用的选择项目有改动，新增了催泪弹和胡椒弹。至于面对暴力攻击的时候，可以选用的武力新增俗称水炮车的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橡胶子弹和布袋弹等。新版本亦都列明，伸缩警棍、橡胶弹、布袋弹或者水炮车属于低殺傷力武器。據了解，警員因為面對致命武力攻擊，可以使用槍械的定義亦都有更改。以往定義為以毆打行動意圖引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新版本是以毆打行動引致或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本台已經向警察公共關係科查詢，了解是否更新了相關指引，暫時未有回覆。有中大学生发起今日在校园内罢课和游行集会，声援在反修例示威行动中被捕的中大学生，包括在9月29号示威被控暴动罪的6名中大学生。中午大约1点，有过百名学生在中大民主女神像前集合，有人高举美国国旗。有学生表示希望透过行动在校内凝聚抗争气氛，有学生希望校长能够就反修例事件表态，而并非只是提供官方回应。受访学生都表示希望校方能够为被捕学生提供更多支援。大批学生开始游行上山，期间高叫中大人罢课等的口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昼炎热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星期日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84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529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4.2跌8毫，盈富基金26.95升5仙，汇丰控股58.75跌9毫，友邦保险74.55升2毫，美团点评82元升5毫，百威亚太29.75升5仙，中国平安90.7系升4.5，建设银行报6元升2仙，中国移动65.6 6.5元，升5毫。工商银行5.21系跌两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07.24，瑞士法郎1.001，澳元0.671，加元1.332，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95。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1点，跌436点。港金现价报14,02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81美元，卖出1,49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现在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东山台。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龙尾就去到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提翻大家啦，喺旺角道因为有交通灯紧急维修，咁而家咧车辆沿住旺角道东行，只能够左转去弥敦道深水埗方向，唔能够直行去新衣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以及系右转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噶。咁而家大交通比较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咧，落去塘尾道嘅支路车龙排到南昌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唉，我早就知道唔可以请游客做嘢，但嗰阵谂住悭钱，咪请咗几个揸住行街纸嘅人嚟搬货咯，点知都系犯法嘅。搞到要罚钱同坐监， 非法入境者无论有冇行街纸，都唔可以喺香港工作。呢啲非法劳工同佢哋嘅雇主都犯咗刑事罪行，可被判罚款同监禁3年。 莫莉，今个礼拜发达啦你，我哋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请咗你个男神嚟啊 ！Kitty 好多个噶，边个先？ 你之前出个 post 话要见佢嗰个啊！ 我是 Jason 陈志新，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同和你主持的敏感时刻。 吓，唔系啩？咁我补妆先，唔倾住，拜拜拜拜拜拜。 爸爸嘅心声， 多谢我女在心，因为你嘅出现，我开始觉得自己似翻个男人。 爸爸嘅爱意， 悠悠啊，爹哋啊， 无论你遇到任何嘅困难，爸爸都欢迎你咧。翻嚟我嘅怀抱里边， 爸爸点嘅歌， 我希望咧藉住呢首歌咧，咁我想话俾你知，爸爸咁耐以嚟咧都好锡你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爸爸心曲》，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 每日去到3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庭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嚟到三点半钟之后嘅咧，我哋继续今日有一对孖女嘅， 系啦，欢迎两位， 系啦，有 Megan 同 Phoebe 啦，系啦，咁啊，头先讲好多啦，即系啱啱七月零钟，七月零咁啊，七月尾到啦，就系英国翻嚟香港啦， 系啊， 咁喺香港亦都有一啲嘅 busking 啦，咁同埋就系佢哋有个 YouTube 啦、IG 啦等等嗰啲，咁你可以上去听下，我真系几好听，我 系啊，有好多唔同嘅歌啊，都好新 吓，系啦，嗱，因为头先嗰 part 咧，佢哋咪讲咗话喺英国嘅时候咧，咁啦，其实已经有一啲job 啦， 系啊，都要推一推先得噶， 我哋翻到香港啦，咁样。跟住佢哋揀咗一位歌手嘅歌咧，就系佢哋做咗呢位歌手嘅 演唱会嘉宾啊， 系啦，就系、是、关楚耀嘅， 系，哇，好劲啊！我哋入行咁耐都冇试过做人演唱会嘉宾， 想凭乜嘢你去做人演唱会嘉宾啊？你都要谂下凭乜嘢？ 我可以帮人暖场啩，我估 暖场。 我想问系一次点样嘅机遇嚟嘅？其实。佢哋係咪又係睇咗你哋啲片 係 咪？ 係，咁我哋有一次開 live 啦 ，IG live， 跟住唱咗《死亡之吻》，咁我哋就 post 翻上 IG 個 story 度，跟住咧關楚耀咧就 share 咗喎。咁啱嗰陣時佢哋又籌備緊呢個演唱會啦，咁嗰個 organizer 咧，即係嗰個 concert 嗰個 organizer 就見到啦，就 reach out 我哋啦，就問我哋有冇啲 performance 嘅 experience 咁樣，跟住就俾佢邀請咗咯，俾嗰個 organizer。 其實本身係暖場嘅，我哋 係齋暖場嘅。 咁我哋有三隊嘅，咁我哋其中一隊嚟嘅。咁後屘就關楚耀就 DM 我哋，問我哋想唔想同佢合唱咁樣。 係咯， 咁樣 係咯 ，upgrade 咗啊！ 但係嗰次嘅觀眾人數會唔會係咪 so far 人數叫做最多嘅一個演唱會？ 係啊 ，so far 係最多， 係 即係一個 proper 嘅演唱會嘅場地。 係啊，係啊，所以好緊張， 好緊張， 係 前所未有咁緊張，真 係。 但係你使唔使夾隊 band 咁樣嘅？定係都係你哋？自己吉他咁樣同佢唱 ，warm up 嗰度係自己吉他嘅，咁同佢唱就係 夾 band 唱， 喂係另一種玩法嚟， 係另一種真係， 係 正好多， 正好多， 係啊，即係夾埋所有鼓啊、bass 啊，係成個感覺係真係。 我試過手， 因為未試過，真係始終咁，所以就好正咯。咁 但你兩個從來有冇諗過嗱？而家係兩姐妹啦，有冇諗過係夾真係有一隊 full band 咁樣去到組成？ 其實我哋好想要鼓手嘅，我哋成日都覺得有鼓咧，成個就 氣氛好啲嘅，冇咁悶。 暫時 俾個機會你公開招募下，你個鼓手有咩要求？高大靚仔嗰啲咁 高大。系咯，但系 系咯，系咯， 好紧要噶， 高大靓仔都 OK 嘅，如果系 OK 嘅 ，plus， 其他搞到你讲唔到嘢啦， 对唔住咯， 系啦，啊，咁你今日拣嚟系关楚耀就系你一个 medley 嘅两首歌，系啦，系咪就系嗰阵时 perform 嘅？ 原本係諗住 perform 呢首嘅，咁、 yeah. 但係後屘就因為要夾埋 band 咁樣啦， oh. 就未必可以咁快做到呢個效果，咁、就淨係作唱咗《死亡之吻》。 O K， 咁但係今日就係除咗《死亡之吻》之外，仲有多一首嘅《 饑餓遊戲》。 O K， 咁啊，將個時間又交俾阿 Megan 同埋阿 Phoebe 啦。 我没法预计这一个下场，傻到为你奉献一切才以上，明你我虔诚送上，期望你留神欣赏我梦想。我甚至没有稀罕你肉上，可怕是你用你用惯的骗人伎俩，害我装身温柔香，迷惑我思想，谁漂亮谁变过来衰，来抚摸爱恋的废墟， 做了动作，没有力动情，玩家不流泪，难过便随便笑，随便爱一夜，明日再失去，什么都不要再追，别冲击这个禁区，不干脆。我就算没有牺牲我自由，我自由，都算为你做过三位年换友。停下，我原来只走，然后你和谁偷走？用借口，硬借口，倘若他温暖差点，为了我一生，倘若他欢快得到，想我死的一吻，动了该死的狠心，我用无情力推开快感，和你不需要开心，谁深深不分，为何为情迷途是我，为何为情受罪太多，明知的红粉必惹祸， 多多少少领略过， 已无人明白自己，不敢再想，沉海心思刺痛有谁懂，当一刻温暖差点为了我一生，我原来承受不起女人，就算心中有不甘，不要紧，和你早不算开心，残忍只需一关。 佢每次 thank you 都有種選講啫，thank you， 多謝。但係幾唔同嗰個感覺，因為這首歌其實都你諗下，佢哋又唱嗰啲咩誒，承受不起女人啊， 玉常啊， 玉常啊，温柔香啊， 比女仔唱真係好唔同啊， 好唔同 feel 啊！但我想問一下你哋係咪你有冇特別中意邊類歌㗎？慘情歌啊，定係咩歌咁樣㗎？ 抒情咯， 都係 ballad 嘢 ，ballad 嘢咯，係啊。 哦， 我哋試過啲比較 輕鬆 快啲嘅就難啲 carry 嘅。嚇，竟然啊！你兩個似係開心底嘅喎，但係 唔知啊，好似吉他都難彈啲咁樣，快啊嘛。跟住我就覺得啊，好辛苦， 所以想揾到鼓手， 係啦， 俾個 beat 佢， 俾個 beat 你。喂，但係如果你哋嗱有冇一個好希望可以 perform 到嘅場合？或者一個地方好想試一下的，你哋兩個 其實都講咗好耐， 係都諗，係都諗咗好耐。 我其實一直都係想喺 wedding 入面唱嘅，雖然之前都試過嘅，係喺我哋之前講話，我哋有個音樂老師啦，佢之前結婚啦，喺咁我哋都有佢有邀請我哋喺佢嘅婚禮度唱啦。咁之前去 LA 又唱過一次咁樣啦。所以喺香港我哋都想試一下揾一啲job 或者一啲舞台啦，去喺 wedding 咁樣唱。 哦，但你首先要克服就係好多嗰啲冧嘅歌都係輕鬆同興奮。係 啊，係咯，就要克服呢樣嘢。 即係你冇能喺人哋嗰度唱好心分手。 係，不過有道好，如果你係唱 wedding 嘅話，我估啊嚇，就係你唔使有太多嗰啲搞氣氛環節，因為佢哋係一啲係即係冧嘅歌啊，動人嘅歌啊，咁分分鐘就係你唱嘅時候，跟住人哋就可以喺前面跳舞啊，諸如此類嗰種嘅。feel， 但系咩咧？系咪因為覺得係即系點解結婚呢個場合咁令到你哋好想試下參與嘅咧？其實 我覺得 恨嫁咁定係咩咧？ 係啊，唔係嘅。其實結婚係本身已經係好開心嘅嘢啦，我自己覺得咁 有意義 係有意義啲咯，就唔係即係平時出 show 都有意義嘅，都有意義嘅，但係就比較我哋自己都有個深刻嘅印象。 係啊，係啊， 係。 我都可能關星座事啊。 係點解？ 兩個都係雙魚座，頭先就登問，係啲好浪漫底嗰啲星座。 其實佢哋因為媽妹就點都係兩個都係雙魚座。 哋两个。 你唔好讲到啦，佢都系孖女嚟噶，咁佢哋两个咁啱都系相遇咗。 唔记得咗呢个， 所以系浪漫底，真系浪漫底， 都系真系。 你不如问下佢哋，你有冇幻想？ 点解你自己唔问咧？点解我问？ 我自己问，我自己问。你有冇谂过你自己婚礼系点啊？即系自己唱埋嘅咁样。 我想佢，我想 Phoebe 唱咯，呢个系我婚礼唱。 咁你 俾我听，系啦，Megan 喺我婚礼唱，有冇搞错？ 如果咪太忙啦，系嘛？即系自己结婚，跟住仲要 系咯， 其实唱歌多过想结婚。 你唔好咁样行嗰条红地毡嘅时候，跟住自己拿住个吉他喺度唱，太诡异啦，系嘛？ 系啊， 嗱，但系跟住呢首歌咧，都唔系冧歌嚟嘅。 系啊，同埋呢首歌，我头先入嚟我就感觉话，你哋好劲啊，都系可以唱到啲歌。歌手最新嗰批嘅歌系好难嘅一件事嚟， 因为呢首系跟住拣咗系 JW 嘅一首作品。 其实 JW 啲新歌我哋都有 keep 住有听，每次一次出新歌我哋都即刻会学咯， 系 因为真系中意，真系我觉得好听。 系咁，你拣咗呢一首就系 《逃生活》， 就系佢最新呢一 part 啦。 系， 但系你有冇喺佢嘅 library 入边嗱？因为呢首系新歌啦，但系嗰阵时最打动到你有冇系边一首系 JW 嘅歌啊？曾经系。即 系 唱 我的青春离去 哦，我都中意呢首， 系 认识认识啊， 点解会系呢首嘅？ 好青春啊，成个感觉，同埋因为佢 M V 系讲即系两个女仔中学嘅时候嘛，咁其实我哋喺英国又冇乜好似喺香港玩得咁开心嘅，因为始终都啱啱去到嗰阵时，所以好有少少 jealous 嘅感覺咯，即係對於呢一個故事咁樣。 係 OK， 咁我哋放低佢嗰啲妒忌心先。我哋聽一下就係 Megan 同阿 Phoebe 即係演繹有 JW 呢首嘅《逃生門》嘅，交個時間俾你兩個啦。 大門被你緊緊鎖上那一下。情绪像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被咒语可怕。提起他都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闭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想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逃生出口的一线光，流光了眼泪便能看，囚犯靠亲手释放，度过了春风秋雨，便无时光。假使再绝望，分手已成定案，甜蜜与感动很难忘，怎遗忘逃离他温馨的眼光？在条条大路又遇上所爱，寻找最爱怀感激，今次分开。逃生出口的一线光，逃出了岁月变强壮，回忆太重不知怎放，突破了他的好处便容易放。感觉过绝望，今天你们爱看，还是有出路可逃亡，请逃亡，回头都找不到曙光，别再看，别再望。 Thank you. you. 多謝， 多謝大家。 喂，嗱，你哋兩個係中學嘅時候已經開始，因為外國嗰啲音樂堂同我哋香港幾唔同噶嘛。 我哋吹木筒笛噶嘛。 係咯，你哋係咪要寫歌咁樣？ 係，考試要寫啦。平時都老師都會捉我哋去練下嘅，嚇，照自己作歌詞啊，自己寫歌咁樣。 哦，但係大學係咪同音樂有關定係？ 大學就唔係嘅 ，OK。中學要作歌。 系咯，但系我想问嗰时候可以作到咩程度嘅歌噶？ 其实都系 pop song 嚟嘅，即系唔系话 classical music 咁样嘅，即系自己攞住吉他揿下啲 chord 咁样，跟住就 我以为儿歌啊， 哦， 唔系咩嗰个程度，咁我想 match 啲咁啊， 多谢。咁嚟緊會唔會嗱？而家有 cover 人哋作品啦，會唔會嚟緊希望可以 publish 係屬於 Megan 同 Phoebe 你哋自己嘅作品咁樣嘅咧？ 係想嘅，但係我哋成日 好多好多人都咁問， 都問咯， 都咁樣問。 咁 自己冇乜信心咯，但係 即係我哋大家都話你首歌好聽，跟住佢又話我首歌好聽，咁但係大家都唔肯拎首歌出嚟， 係 啊咁樣啦，所以 揼咯呢個時候， 覺得要。即係要多啲信心，即係作得好啲先咯， 先再 攞出嚟。 OK， 因為我都幾期待，即係如果係唱自己歌嘅時候，佢哋諗法又會係點樣啊？即係佢哋即係真係屬於自己個音樂 style 又會係點樣嘅咧？咁我都幾期待，因為佢臨尾今日揀咗咧，都係一隊嘅唱作嘅姊妹嚟嘅。係 啊， 係啦，謝千同同埋謝千蕾，雷同意友咁樣。係啊，你點解中意佢哋兩個嘅？又係 好舒服啊！聽佢哋嘅歌。咁以前英國翻學行翻學嘅時候，都一定會聽佢哋嘅歌嘅。咁 最近我哋睇咗佢 演唱會，睇到喊真係， 真係 好感動。 哦， 係咯，跟住同埋，但係佢哋都係一對姊妹啦。咁我哋又好 inspire 到我哋嘅都係，佢哋又自己作歌啊，真係好勁咯！我覺得佢哋。 OK， 但係嗰次睇 show 個感動位係嚟自咩㗎？ 佢哋唱歌 好有感， 好有感情啊！啲故事都 故事好感動， 嗰啲假音即係嗰啲。technique 啊，啲都好勁。 O K， 但係今日你揀咗臨尾呢一首係屬於女同義友嘅 《白雲會告訴我》。 O K， 有冇特別原因係揀呢首咧？佢哋幾首嘅作品入邊？ 喺所有作品裏面最中意呢首歌。咁呢首係佢哋女同義友呢個名之後嘅第一首歌嚟出嘅，係咁，所以就想都想支持下佢咁樣。 真係好緊貼香港樂壇，好潮啊！你哋係啊， 好潮，多謝。 佢一開頭自己講。 喂，但係今日嗱，一轉頭咧，佢就會唱呢一首《女同義友》嘅作品啦。咁啊，但係今日要多謝曬 Megan 啦，同埋 Phoebe 啦。 冇錯。 嗱，佢哋有個 IG 嘅，你想啲人 follow 你 IG 定係 YouTube 啊 ？IG 係嘛？因為 IG 入面有 YouTube 啊嘛。 系啊， 系啦，佢哋个 IG 系 Megan 啦 ，dot Phoebe dot Wong， 系啦，咁你就可以 search 佢哋 IG， 你就可以即系知道啊，佢哋嚟紧会嘅演出又好啊，佢哋唱紧啲咩歌啊，诸如此类， 系 咁样样。喂，但系今日要多谢晒你哋两位， 多谢你哋邀请我哋， 多谢， 我哋一齐用港姐式嘅道别咁 样，系啊，多谢。临尾嘅时候咁啊，交个时间俾 Megan 同埋 Phoebe， 就有佢哋 cover 女同义友嘅呢首《白云会告诉我》啦，交个时间俾你啦。 云朵翩翩起舞，又以为我遮挡阳光，与我一起到处漂泊，到处追逐，与我分享片片欢欣，片片失落。哒哒哒，微风轻轻吹送，你笑着张开手迎接。像浪拍岸，偶尔汹涌，偶尔沙漏，有散有聚，偶尔飘到我的心内，拥着我，随着我无边的想象，把细枝都一一添上，把眼耳鼻口都加上，形成趣怪特别模样。这一刻像千军万马，下一刻像花瓣随风飘下，白云会告诉我，我有所牵挂。云朵风中起舞，偶以为我驱赶受苦，爱上的心，忧郁的心也许孤寂， 萬物有序，偶爾總會碰上風浪，別驚慌。隨著我無邊的想像，把細緻都一一添上，把眼耳鼻口都加上，形成趣怪特別模樣。這一刻像千軍萬馬，下一刻像花瓣隨風飄下，白雲會告訴我，我有所牽掛。 多謝。 嗱，呢首有啲甜蜜嘅感覺啦，有少少兒歌嘅感覺啦，都要少啦，係啦。咁我哋真係臨最尾都要同佢哋兩位講一聲， 多謝， 拜拜， 拜拜。 在嘅女子被強風吹走，其後發現死亡；另一名女子被倒冧嘅房屋壓死。韩联社报道，在重灾区之一的釜山市，至少四人失踪，当局出动600名救援人员搜查。当局表示，大量沙泥冲下，瞬间淹没一间屋和一间食肆。当局说，超过100间房屋被淹浸，超过1500个家庭提前疏散。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17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596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4升4毫，盈富基金27蚊升1毫，汇丰控股58.9跌7.5毫，友邦保险74.6升2.5毫，美团点评82.2升7毫，百威亚太29.6跌1毫，中国平安90.8升6毫，建设银行5.99系升1仙，中国移动65.6升4.5毫，恒生银行168蚊升7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9.636，瑞士法郎7.835，澳元5.263，加元5.885，新西兰元4.916，欧元8.5846。每百日元对港元7.3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64。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1点，跌436点。港金现价报14,02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96美元，卖出1,4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度啦，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家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噶。黄泥涌峡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排到去法国国际学校，大坑道上山嘅龙尾啦排到去北拉山道，而南塘道上山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跑马地警署对开。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繁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嗰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 最后咧，提一提大家，由于交通灯系紧急维修，而家喺旺角道嘅所有车辆都只可以左转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系不能够直行穿越弥敦道前往西洋菜南街、通菜街同埋洗衣街，亦都不能够右转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噶。现时一带咧交通系非常之挤塞，揸车嘅朋友咧，请保持忍让，如非必要咧，避免使用旺角道啦，同埋可以考虑使用塘尾道、广东道同埋上海街等替代路线。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系职业司机最贴身嘅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要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林欣彤，你觉得失恋嘅阿一系点嘅咧？ 我觉得应该系表面好似冇乜嘢，无表面伤痕，但系内心系好牵挂。 Hello， 我是 Mac 林欣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執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協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啲 budget 喺晒度啦，听清楚啦。 Rubber 他们的音乐方向就是 Big Band， 而这首歌更加是因为监制雷柏希的关系去到大阪和日本一班玩 Big Band 的乐手录制。 Rubber 还说大部分的 budget 都用在他们身上了。作曲编曲监制 Rubber Band Patrick Lui， 填词有 Rubber Band 田雷。上榜六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的第七位有 Rubber Band 醒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世界有震动，气压有震重，重到叹大气，刻想放松，切记这大气，间歇会自痛，刺进你脉搏，身心跟耳筒全面贯通。来吧，骚动音乐，风骚释放，放大你知觉。来吧，骚动音乐，天边转播，到达你。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四点二啊，继续有我哋嘅骚动音乐嘅。嗱，接落我哋继续有呢个星学企划啦。咁啊，今日请上嚟嘅呢一班嘅学生系嚟自 理工大学嘅同学啊。 系啦，咁啊，用呢个歌手嘅歌去 tag 佢哋出嚟都几啱数嘅。佢今次佢 MV 七套靓衫，又和服又剩咁样。 系啊，佢都有服装嘅设计啊。 系啊，一阵睇下 Poly 嘅学生点同坤哥合作啊。 没有落脚地到处飞，步步 寻找星地，没有订票任星地上机，没有伴侣无需孤寂，无用带太多行李，一丝不挂身段更优美，随着我心的游记，飞行有一千里，独舞在镜内我跳起，在镜内世人都妒忌，约会我没有被猝死，自制造我人生趣味，华丽舞会绑着你，怎么可以单独看出戏，除掉猛中的神秘，轻盈地吸口气，对吧， 蔡一杰嘅最新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独行派对》。好啦，我哋今日继续有系我哋呢个星学企划嘅最新嘅 update 嘅，今日请嚟嘅有 Poly 嘅学生嚟， 系啊，理工大学嘅同学啊，你哋好 ，Hello， 其中两位嘅成员啦， 系其中两位成员， 系啊，介绍自己先， 我系 Rachel。 我是 Topsy。 OK,Rachel 是读。 我读 Digital Media 的，那在这个 project 里面就是做 producer 的。 哦，是整个 project 的监制定是 定係淨係佢 MV 嘅監製 ？MV 入邊嘅 producer 啦，咁跟住喺 team 入邊係隊長嚟嘅。 哦 ，OK， 咁另一位咧 ，Topsy 咧？ 咁我係喺 Poly 度讀 fashion design 嘅，咁我喺呢個 project 入邊係做 styling 嘅。 OK，所以你如果係到時見到係阿坤哥嗰個 video 出到嚟嘅時候咧，嗰套衫啊，所有嘢咧就係 Topsy 佢哋負責呢一邊嘅嘢啦，係嘛？OK， 哇，我想問啦，我點解會想參與呢壇嘢咧？其實暑假有好多人可以做噶嘛，點解會參與同阿坤哥搞呢壇嘅升學企劃咧？又 咁一開始係老師問我哋，即係有個 project 喎，咁就係八間大學同八個歌手合作啦，咁就問我哋有冇興趣，咁就可能拍下 MV 咁樣。咁我同啲同學就係、是，因為我哋係四個四個，咁四個 digital media 嘅學生咧，就諗住儲下經驗，因為好少有機會可以同歌手接觸噶嘛，咁就膽粗粗走去 join 呢個活動，係、就促成咗呢件事嘅發生啦。 OK，所以你本身已經抱住就係要拍 MV 為大前提嘅咁樣，定係點咧？ 拍嘢為主咯，即係咁、如果可以拍 MV 就最好啦，因為我哋本身拍開片嘅。 咁但係開頭見到阿坤哥嘅時候咧，有冇嗱？因為想拍嘢啦，但除咗嗱，因為而家係真係拍咗個 MV 嘅，係、一首係仲係坤哥未正式派台嘅作品嚟嘅、所以佢哋聽曬㗎啦，聽過好多次㗎啦，應該 係聽到 係。 但系除咗拍 MV， 仲有冇同佢 brainstorm 过啊？我哋可以拍啲乜嘢类型嘅节目又好，片又好咁样。 其实嗰日分咗组啦，我哋知道系拍坤哥，咁其实佢嗰阵已经讲话想做 MV， 即系做呢首歌嘅 MV 噶啦。咁、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哋已经咁就做 MV 啦，因为佢都想、即系冇话其他想做其他嘅嘢，咁我哋就冇 propose 到咯，都系谂咁就去 MV 咯。 OK， 咁你有冇问下？喂，咁你有咩谂法先？打团队嚟啊，我哋叶君 个态度可唔可以好啲咧？ 系啦，点样沟通啊？成个过程入边， 其实佢都好 free 嘅，即系俾我哋即系我哋自己听 demo 啦，咁就谂大概个方向点去，即系佢可能想行咩路线啊，又或者点样，跟住我哋就其实都谂咗好多个故仔出嚟噶啦，咁但系可能未追到佢，咁所以咧，佢最尾就係佢大概俾個框框我哋，跟住我哋自己再加入邊啲內容啦，同埋修飾一啲地方咁樣咯。 你覺得我想問喺 styling 方面咧，嗱，因為吳月坤你本身已經好 signature 有戴眼鏡啦，咁反而又係嗰個 bob 頭咁樣啦。因為今次其實都想睇下會唔會有啲新嘅衝擊帶到俾阿坤哥啊，或者其他七位嘅歌手咁樣噶嘛。你有冇諗啊？如果我可以重新 style 下吳月坤，咩類型嘅嘢會啱佢著啊？或者喺個 visual 上面呈現出嚟咁樣噶？阿 Topsy。 我哋嗰陣時都有睇過平時嗰啲衫啊，嗰啲造型嘅，咁但係最尾都覺得呢個 MV 都係偏向好似佢平時往日嗰啲 style 咁樣啦，所以都冇太大嘅轉變嘅。不過我哋就有揾啲小眾牌子嗰啲衫俾佢咯，即係可以佢可以試下呢啲衫，因為佢平時可能著啲都係普通西裝啊，即係大路啲嘢。咁我哋特登去問一間賣手店，又借咗一套衫俾佢著咯。 OK， 所以就係即係度身訂造，襯翻個 MV 就揀咗嗰套衫嘅。OK， 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嗰次 presentation 嘅時候咧，咁啊見到佢臨尾係著咗一套係黑色嘅一套西裝款，但係上面都有啲嘢嘅，我記得係 有啲花邊嘅。 哦，係啊，嗰套嗰件係背心嚟嘅，咁系我哋几即系我同埋其他几位成员啦，都系读 fashion design 一齐整嘅，即系因为都系配合翻佢首歌啦。咁因为首歌入边有个歌词就话佢会穿上西装咁样，我哋就首先就借咗件西装翻嚟啦，跟住我哋就自己再整一件背心，就想表达翻佢。即係特登做舊少少破爛少少，即係可能講緊佢童年啊，即係已經過去咗，但係而家又回憶翻咁樣，有啲殘破嘅回憶咁樣咯。 嗰個係一個背心。 系 啦，你咪谂住佢斋着嗰个背心就 唔系， 佢之前穿到咁 fit， 唔系攞出嚟系嘛？系佢自己多余入边有粒鬼一件嘢。 系咯，佢有冇主动要求？可唔可以俾我露多啲啊？ 我净想要背心， 可唔可以净帮我净系西装裤得啦？ 一条线咁样就算啦， 惊儿童不宜。 我覺得你哋同坤哥好似都好 friend， 因為我見佢哋有個 WhatsApp group 啦。咁佢哋直情係咪被逼噶要用坤哥嘅嗰、那個貼紙啊，因為WhatsApp 個 sticker 係 啊係啊，因為坤哥有 set 噶嘛，好似唔知係 fans 做定係點做，佢好似佢哋都有用過啲嘢，係咪被逼㗎？ 唔係嘅，即係一開始咧，佢就 send 佢自己嘅 sticker 俾我哋啦。咁之後我哋幾次 你知唔知佢點解 send 俾你哋先？你哋明㗎嘛？ 即係可能我哋問佢啲嘢，跟住佢就 send 叫你 save 低成日用， 佢 send 咗一個嚟嘅啫，一開始咁。 一個 good 嘅 sticker 啦，係佢自己個樣嚟嘅。咁跟住之後見面啦，咁我哋有嗰啲少少嘅 gathering， 咁我哋又幫佢影另外影相，就做一身係我哋同佢嘅 sticker 咯。 哇！ 我哋自己 有心啊！喂，不如我哋又開個 group， 唔好咁樣啦，咁度縮嘅你，成日想上嚟想包嘢。 我成日見到啲同學，我覺得佢哋好豐富嘅資源。 喂，但係講到資源上面啦，豐唔豐富咧？今次又，因為我都知道 budget 都其實都難嘅，即係就算你真係拍開 MV 嘅導演啦，跟住佢哋 budget 都係一個難度嚟啊嘛。咁你哋再拍嘅時候，你有冇遇到呢啲嘅挑戰咧？又 好有挑戰，即係講起 budget 就，即係其實都係。全部都是人情牌咯，即係可能問 tutor 啊，或者問佢哋即係有冇熟人啊，可以俾地即係場地啦、演員啦，都係即係話可唔可以平啲啊，或者可能free 俾我哋啦咁樣咯，即係係要係咁拗呢啲咯， 因為佢哋都好多場景，我見有屋企啦，有辦公室啦，咁樣然之後又又要有好多道具，例如有啲好古時候古時好以前嘅係 Game Boy 遊戲機啊嗰啲，嗰啲都係自己揾翻嚟。係 啊，即係道具倉，我哋去咗道具倉。 啊！你哋自己 department 有個道具倉㗎？ 唔係，即係 港台道具 倉。港台嗰個。 哦，我哋嗰度好多呢啲嘢㗎， 就喺嗰度揾咯，即係揾到。攞即我哋都基本上全立有用嘅嘢噶啦，系冇即可能嗰个红罐咯， 红罐即系咩？ 曲奇红罐， 哦四四方方，加两扎饼嗰个罐啊， 系即系周围送礼。 我哋就系真系去一个好旧嗰个 supermarket 嘉兴， 系 喺嗰度抄到，跟住仲要我哋自己食咗啲饼啦， 跟住就要个罐， 系啦，跟住就特登整花佢咯，即系刮花佢啊，跟住做到好旧咁样咯，即系可能有啲其他 props 都系咁样咯。 啊 ，OK， 同埋因为佢哋系阿坤哥主要系负责咪嘴嗰 part 嘅演出啦，咁你哋真系系揾咗一个男主角咁样嘅，系自己casting 定系本身系同学嚟嘅都？ 自己 casting， 即系因为我哋自己出平时功课啊，或者拍片都系喺 Facebook 嗰度开 post， 跟住招演员咁样嘅，咁就。cast 咗好多個，即係連個女仔，即係嗰個男主角嘅老婆都係 cast 翻嚟嘅。 哦，因為我開頭睇嗰個片嘅時候，我啊幾鬼似吳月坤，佢有少少啲。 係啊，我哋拍下都覺得似，真係嘅。 係 個 style 都。 我想問你哋請演員嘅時候，個要求係咪神似坤哥？ 唔係㗎，我哋本身係諗住，因為佢有一幕係即係去打機，即係得到個滿足感，跟住之後又。要翻返現實，跟住有啲頹咁樣啦，即係我哋係想要，即係睇下佢做唔做到頹嗰個 feel 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拍拍下就覺得啲咧咁似嘅，點解？ 真係頹咗， 即係個 feel 好似啊！咁啱啦，即係因為真係呢個故事咧係坤哥自己小時候嘅回憶嚟嘅，佢兒時故事。咁我哋就覺得仲 fit 啦， 係。OK， 咁完咗即系三个几月，即系都辛苦噶嘛。其实呢坛嘢，你就要扑嚟扑去咁样样。有啲咩得着？我想问下，即系开头你有个原因想参加啦。咁有啲咩带到走咧？今次完咗之后又 真系会知道点样去拍一个 MV 咯。即系同埋觉得可能第时出咗嚟做嘢，咁都冇咁快，真系可以自己。去 handle 成個 project， 去同一個歌手去做一個 MV， 即可能出嚟做嘢，即係做個團隊嘅打雜，即係 PA 咁樣好細個角色。但係今次真係即係 involve 多啲咯，即係會覺得原來做一個 MV 係唔簡單，即係點樣你要諗所有嘢，即係可能平時拍片可以諗個故事係長啲嘅，但係 MV 可能三分鐘你要講曬，同埋嗰啲音樂位啊啲要。中曬啊咁樣咯，即係可能中間同，因為我哋Welby 係我哋嘅external advice 嚟嘅，咁即係同佢傾偈嘅時候都會學到好多，即係出嚟做嘢，度橋啊，即係應該啲技巧咁樣咯。 OK， 咁啊 Topsy 咧？ 咁即係我哋都係讀 fashion design， 咁其實我哋可能第日嘅 target customer 都係可能啲明星啊、嗰啲，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幫你第一次同一個即係歌手去合作啦。跟住同埋挑戰就係、即係又要配合翻佢原有嘅形象啦，或者可能又要諗下會試新嘢啊，又要配合翻個 project 個，即係我哋要配合翻首歌啦，跟住又要。睇時間做人啦，即係要快手做啦，跟住都 OK 嘅，都 handle 到嘅。 OK， 所以同 artist 溝通有冇特別嘅技巧啊？學到 都冇啊，都係普通禮貌啊，嗯、想 下讚佢身材好啦、啊，因為你真係著咩都好睇嘅、啊。你係我嚟嘅 ，sorry 啊。 咁嗱，咁究竟佢哋拍咗出嚟嗱，嗰首歌咧叫做《玩具成熟時》啦， 冇錯， 係啦。咁到時喺我哋四月一開始咧，就有呢個聲樂企劃嘅喺港視三十一嘅時候，咁到時就會睇到究竟呢個 MV 拍出嚟。成個成品啊，係點樣樣啦？咁啊，到時就你哋自己睇翻剪出嚟嗰個版本啦、啊，咁樣 OK。喂，今日多謝曬理工大學嘅 Rachel 啦，同埋 Topsy，thank you，thank you。Yeah。 清一清我的污垢，见面准出走，要收口。马路铁路一街都性感女神，发达发梦可不可发色湿吻？敬爱神赐的曲线，跪求这晚上有事发生。更想缩短爱的距离，约食晚饭，倾倾偈，再睇鬼戏，制造唔少惊喜。要恭喜，笑着说着到屋企楼下。 半钟之前揾嚟有坤哥呢首旧嘅作品啊，《精装追女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由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人大代表、退休纪律部队人员和律师等成立的禁蒙面法推动组召开记者会，出任召集人的民建联社立法会议员郭佩凡表示，成立推动组是由于过去三个月的反修例暴力示威，不少暴力行为都是由一些蒙面示威者和暴徒所做。推动组认为现时政府要尽快研究如何止暴制乱，包括启动紧急法以实施禁蒙面法。郭佩凡说，他们建议的禁蒙面法只是针对参与非法集会和暴动的人，而且禁蒙面法在不少欧美国家已经有立法，因此他们认为设立禁蒙面法不会影响大众游行请愿的权利。他又说，如果违反禁蒙面法，可能要接受十年监禁的刑罚，相信可以令到年轻人不参与非法行为，亦都有助警方执法和搜证。香港旅发局宣布取消今个月中举行的香港单车节和月底至下个月初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旅发局主席彭耀佳形容是艰难的决定，但考虑到香港未来几个星期可能仍然存在不确定情况，令活动未能够顺利举行，因此决定取消。旅发局话，单车节涉及多条主要干道、隧道同埋大桥，考虑到若果活动前发生示威，相关道路未能够及时清理，会影响活动进行。至于举办美酒佳肴巡礼的场地，中环海滨附近曾经多次发生示威，鉴于参与人数众多，如果活动场地外发生冲突，旅发局难以短时间内疏散人群至安全的地方。旅发局安排下个月底之前将报名费全数退回所有已经报名参加活动的人士和参展商。 警方10月1号在黄大仙拘捕11人，各人被控一项非法集结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全部人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日后至11月28号再审。各被告获准以现金1000至15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港，需要住在报称地址，以及每星期一次前往就近警署报到。其中一名被告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美国公干，必须在离港前7日呈交行程表给警方。11名被告由14至29岁，当中7人是学生，他们被控10月1号在凤德道和迎凤里参与非法集结。控方说，当日下午2点多，警方曾经举起警告旗驱散人群，但涉案的11人仍然被发现在黄大仙街道走动，其后被警方拘捕。天主教澳门教区首次回应近日在大三巴牌坊举行的光雕表演，建议表演内容应该与历史文物的宗教背景相关。旅游局过去三晚在大三巴牌坊举办的光雕表演主题是共庆70华诞共享伟大荣光，过程将国旗和国徽投射上大三巴，被网友质疑将宗教遗址变成报警板，甚至有被侮辱的感觉。教区的通告指出，大三巴牌坊不单止是澳门地标，更加富有历史和宗教意义，有关表演应该与原有特质相符，日后再有同类表演，教区乐意与相关部门沟通交换意见，共同保育和推广澳门珍贵的历史文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重阳节有骤雨，风势较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5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10点，升67点，总成交金额625亿6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5.2，升2毫；盈富基金27蚊，升1毫；汇丰控股58.85，跌8毫；友邦保险74.6，升2.5毫；美团点评82.4，升9毫；中国平安90.7，升5毫；百威亚太29.6，跌1毫；建设银行5.99，升1仙；中国移动65.75，系升6毫。恒生银行167.9，升6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07.24，瑞士法郎一，澳元0.672，加元1.332，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7.149，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1点，跌436点。港金现价报14,01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34美元，卖出1,49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中间。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现在在东港中心。西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一些。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苏杭街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呢车多，不过龙尾就短了，排到去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那里。而家黄泥涌峡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附近，大坑道上山的龙尾就在玛利曼中学对开，而南塘道上山的龙尾就排到去成和道口。 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依然都是比较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口。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中环嘅耀星街要做道路工程，耀星街来回方向慢线系封闭噶。另外咧，荃湾嘅海坝街就要做渠务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大河道去荃湾港铁站嘅方向左转入海坝街。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听骚动音乐，等鼓手 KB 话俾你听，点先至为止一个称职嘅鼓手啊？ 香港流行音乐咧，即系啲人好多时候咧都会话。诶，呢啲咁嘅歌好易玩嘅啫，啱啊！你唔需要好劲嘅，咁但系咧 ，Cantal Pop 系好难玩得，系有嗰阵除噶。你嗰只歌你执得唔似或者玩得唔足嘅话咧，你只会将嗰个演唱会变咗咩啊？夜总会。 想知道多啲音乐人嘅故事，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庆骚动音乐。 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迹去航，以歌声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 让我轻轻想过我的最想。 敲咗嘅4:44。欢迎有今年嘅新人林聪，佢自己第二首嘅派头嘅作品，继续自己负责作曲同埋填词。新歌嘅歌名叫做《若只如初见》。来自 Women Collective 这个创作的团体，除了他们有音乐之外，也有很多影像上面文字上面的创作的。今次他这个 MV 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看的 music video 来的。来自林聪有这首新的派台作品，讲的就是可以说是他自己写给爸爸妈妈一封的家书，讲的就是希望可以跟我们多一点去到沟通一下。跟住呢一首歌咧，都系一种嘅沟通嚟嘅，不过叫做隔空嘅沟通，亦都可以一种放闪嘅行为。系呢位嘅创作人写俾佢另一半嘅情歌。 Tell the world they need a 疯癫。 在他和他另一半两周年的时候，就将这首歌放了上网。至今已经有超过100万的 hit rate。他的名字叫做 Tyson Yoshi。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yeah.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和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 Gotta tell the world 对你的疯癫、yeah. 来自香港这位的独立唱作人，他的名字叫做 Tyson Yoshi， 有这一首的 single 的名字叫做 Christy。 继续延续下那种幸福的味道，欢迎有卫斯幸福相拥。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叫我别气喘，在我十分寸做了为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常亦怕听历史不速之下听过便要走，然后也有默默永不放手那一位友，难关都通通闯过去， 我可因你梦方乱，走出我心愿。 我对童话。 新收到的作品，林若嘉最新的歌曲啊，歌曲名称叫做《少女》，林又嘉作曲，黄伟文和林又嘉填词的作品。 爱情一百岁还是少女，有没有勇气从今后让我叫你，请不也用街头行，再也不是空洞的秋雨，买一间房子，里面住两个小女。 歌曲当中提到话，恋爱中的男子每个都是少女。MV 咧直情揾埋自己老婆嚟做女主角，真系够晒甜噶。剛才那首歌告訴你，愛啱咗人呢就可以做粉紅色的少女啦。咁如果愛錯咗人呢，你就淨係可以做一個不安的小姐。 他不告而別至今三天了，早餐還做好擺在床邊呢，而我感動的感謝着，說他畢竟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间前不觉热，哭完仿佛亲手了。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另有心。 有徐佳莹，歌曲名称叫做《不安小姐》。系啊，中意错嘅人咧，每日都系提心吊胆，冇粉红色啊，净系得黑色嘅啫。 说他毕竟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渐渐不觉热，哭完仿佛亲手了。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另有心。说那些下辈子还爱你没出息的废话，别心虚的期待他疼惜着，无语的心疼你，犹豫的说谎，别谈那些缘分啊，挤兑的在一起不就是一口饭一口汤，就当他都过去了，原谅他伤得像下一个伤口。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早有旧爱。承认吧， 有徐佳莹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安小姐》。听日下午三点啊，苏动音乐再见啦。